在哪儿见过。 周宁静刚钻进电梯，方志远就走了进来。周宁静看了方志远一眼，没有说话。方志远说：“宁静啊，咱俩简单的谈几句，好不好？” 现在，周宁静看了看表，哟，我还得回办公室呢。 嗯，那就去你办公室，耽误不了几分钟。 你说笑了吧？上回我们新天地年会晚宴还没开始，你就跑了。说什么我那些同事在议论你，说你冒着绿光。方志远，今天你居然要到我办公室去，你就不怕别人说笑你吗？ 哎，那天的事啊，确实我有不好的地方，不该不顾及你的面子。 你没顾及到的地方多着呢。 谢庆芳的事我实在没有办法。宁静啊，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吗？等我的公司周转正常了，到时候再买怎么就不行了呢？ 到时候房价蹭蹭往上涨，我们还买得起吗？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我就是想为那天的事给你道歉，要不然这个误会不解开，我每次看到你总觉得不好意思。 电梯门打开，已经到了周宁静办公的楼层，方志远跟了过去。周宁静转进一间小会客室，方志远后脚就跟着进来了。 哎，这不是你的办公室啊？ 当然不是了，有什么就在这儿说吧。 你看你怎么就这么得理不饶人呢？是是是，我承认上回在你们年会我确实有失风度了，可是今天呢，大家给安文接风，在座的不都是同学吗？你不照样没给我面子吗？ 周宁静错愕，张大眼睛看着方志远，我要怎么给你面子呀？你这是在跟我翻旧账是不是？ 宁静，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误会了？别忘了方志远，我们俩在试离婚，虽然没办手续，但本质上我们已经离婚了。这都离婚了，我还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哼，方志远苦笑了一声。宁静啊，上礼拜我们带周子去动物园，去那个度假山庄，在那儿你还跟我说买房的事儿呢，你还跟我说你会原谅我，要我跟你假离婚呢。 是啊，你不是没答应吗？ 我能答应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能答应。 你还想把房子拿出去抵押贷款呢？ 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 周宁静微微抬起头，你借到钱了？你向谁借的？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钱我已经借到了。这房子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你要真的想买学区房就买，你要想留着这套房子就留着，全由你做主。 你说的轻松，先不说别的，我看中的房子已经没有了。本来我想先交定金，剩下的慢慢凑，可是中介又不是我家开的，怎么可能帮我捂着那套房子呀？好房子那是可遇不可求。方志远， 你现在眼里啊只有学区房了，你都魔怔了。 那你呢？你心里又有什么呢？但凡你真的想和我重归于好，你想回家，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呀。 我怎么对你了？我刚才追出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们彼此都留点面子。丁静啊，这个事情不能做绝，这个话也不能说绝。你说今天安文带着闹闹从上海回来，闹闹呢大病初愈，这是喜事啊。这顿饭你要么不来啊，那谁也说不了什么。可你既然人都到了，坐下来吃点东西怎么了啊？人家毛俊都给你让座了呀。 我坐你旁边，百成坐你对面，让一众同学觉得你特厉害特有福气，是这个意思吧？ 宁静、 哎、行了行了方志远，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一下试离婚的概念。你还记得吧，协议上有一条，说是我们双方都不得干涉彼此的私生活。你和百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会过问的，我也没有闲心过问。 那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 方志远的这句质问轰的一下子 在周宁静的脑子里炸开了，他愣了半晌才说，哦，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要跟我离婚。 宁静啊，要离婚的人是你，一直都是你，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那我为什么要离婚呢？周宁静注视着方志远，你说呀，你说我为什么要离婚？ 为什么？方志远苦笑着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互翻旧账、互揭伤口的地步了。 要不是你和百成乱搞，我会提出离婚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已经道过歉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呢？ 什么是离婚呢？我就不该和你是离婚。是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还不如离婚呢，早点离了，大家各过各的，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是啊，皆大欢喜。和我离了，你就可以和你那个娘炮上司双宿双栖了。 周宁静听了这话，整个人都在颤抖，他举起手想狠狠地给方志远一个耳光。 来呀，来呀，不是要打吗？你打呀，你不是没有打过我。 周宁静抽回自己的手，坐到沙发上，泪水瞬间涌出。 方志远看到周宁静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宁静，你说咱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说话呢？前面有几次，就叶枫的事情，你给我很多的建议，我特别受用，也很感动。我还以为我们能回到过去呢，我们可以重新把日子过好呢。可结果呢，又是因为学区房，每一次都是房子房子房子。我头都大了，你就不能暂时先放下这一切，好好的支持我创业吗？等我的公司做好了，挣够了钱，什么样的房子买不到啊？ 周宁静完全没有在听方志远说话，只是喃喃，这和离婚有什么区别呢？这和离婚有什么区别？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你早就想和我离婚了，我就知道你和百成还没有断。你们怎么可能断呢？ 别这样行不行？ 行，离吧离吧离吧，我们离婚，明天就去民政局。说完，周宁静缓缓抬头。等酒席散了，安文和百成送走了众人，安文这才拉了百成问，哎，百成，这半年我忙得脚不沾地，眼里心里就只有这闹闹，一直没怎么过问你的事。你跟我说实话，你和方志远是不是又闹出什么来了？百成半开玩笑地说，哼，安文，你还是别过问我的事儿了，算我求你了。安文想了想又说，哎，我听说他们俩离婚了，哎，不对，是离婚，对吧？哼，是是是，你看，你不什么都知道了吗？百成，他们是离婚什么的，你没参与吧？我参与什么了？这个建议是陆泽熙提的，又不是我提的。要是我能够做主，还什么是离婚呢？直接离婚不就一了百了了吗？我看方志远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还是放不下周宁静。我确实喜欢方志远，很喜欢，恨不得明天就和他结婚。但是方志远要是放不下周宁静，我就算最后跟他结婚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没听说过张爱玲的白玫瑰红玫瑰吗？我现在最起码还是方志远胸口的朱砂痣，这不挺好的？百成，你这都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就一点，百成，做人不能太自私，况且这里里外外都是同学，有些事儿啊，好做不好听，最好啊 咱别做这样的事儿。哼，行了，阿文，赶紧回家吧，折腾了一天，你不累我还累呢。百成露出一些不耐烦来。安文无奈，本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看百成这样，哪还会听他说的话呀。 等方志远再回到菲斯特的时候，大包厢里只剩下了百成一个人了。只见百成正端着酒杯自斟自饮呢。方志远说，他们都走了。 嗯，要喝点吗？ 喝。 咦，怎么了？没事吧？百成从方志远的口吻里觉察出了什么。 他要跟我离婚，明天。 百成一听这话都快喜极而泣了，他饮尽了杯子里的酒，这才稳住，慢慢地问道，哦，离婚你都想好了？ 由不得我想了。 方志远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到了这一步了他还不想离？百成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你还是再想想吧，喝完这杯酒我得走了，累了一天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你要还想继续在这儿喝酒，那我就让他们给你弄几道菜。 百成。 百成笑着站起来说，哼，志远，离不离是你的事，我给不了你任何建议，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判断。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在。周宁静还在办公室，他又找出了放在电脑里的离婚协议书，再次修改校对，打印了两份，摆在自己面前，都签上了名字。事到如今，周宁静不想再犹豫了，他隐隐的还有不甘心，还有对方志远的不舍，可是这一切似乎并没有意义。从百城回卯城开始，周宁静和方志远的婚姻就变了味道。也许身为方志远的第二选择和备胎，他当初决定嫁给方志远的时候就应该想见今天这样的后果。都说婚姻需要磨合，可是方志远本就对周宁静稀薄的爱，哪儿经得起生活琐碎的碾压呀。而生活这艘小船也早不是他周宁静能够控制得了的，几个浪头打过来早已迷失，所有的挣扎都只是徒劳，包括是离婚。哼，离了吧，明天就离。 卯城人民医院临终病房，明远等来了儿子明航，他抓住了儿子的手，表情瞬间平和了。明航的母亲刘素芝静立在一旁，明航转过了头，和刘素芝四目相对，从母亲的眼睛里，明航读到了他想说的话。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明远即将永远地离开他们了。明航轻轻地说，妈，你也过来。母子俩一个人抓着明远的一只手，明远的意识已然不是很清醒了，但是他的嘴角却始终挂着一丝笑容。明远走得很安详，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平和地离开人世的。 次日凌晨，方志远、陆泽熙等人得到了明远离世的消息。时值腊月，已近小年，按照卯城的习俗是要赶在小年前尽快发丧的。方志远 便给周宁静打了电话，提出等明远发丧后再办理离婚手续。死者为大，这明远是方志远好哥们的父亲，葬礼上诸多事宜都得帮着他打点。周宁静似乎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既然都要离了，也不差这三五天的。 追悼会安排在腊月22日，小年的前一天，地点呢不在殡仪馆，而是在明航的老家云县独山村。明远当年就是从这个小山村出来的，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叶落归根，葬在独山村是明远临终前的心愿。当然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儿子能够成家。可惜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儿子也没有能够实现他的心愿。方志远、陆泽熙他们这帮哥们儿自然是要过去的。出发前，老八犹犹豫豫，提出要带海丽一起去。没有人知道老八到底是怎么想的，也没有人去问。老八赶到旧时光的时候，见海丽穿着一身黑，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老爸说，走吧。 海丽微微诧异，没有说话。 老爸说，我知道你要去云县，这个路挺远的，中间有山路，你一人开车我不放心，坐我的车吧。 我们俩一起去。 还有那个志远、老陆、毛俊，他们仨一车。 海丽犹豫了一下，拿上包。好吧。独山村，明航在前来吊唁的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海丽。海丽和老八并肩站着，海丽四处张望，像是在找着什么。很快海丽看到了明航，海丽快步朝明航走过来，老八似乎也想跟过去，只见他走了几步一扭头，却又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海丽叫了一声，明航。 海丽，你怎么来了？其实你不用过来的，这都是山路，很颠簸，旧时光那边事情又多，那都离不开你啊。 我搭老八的车过来的。明航，节哀。 不远处，在一个牛棚的边上，老八在那儿独自抽着烟。方志远走了过去，老八冲方志远笑了笑，继续抽他的烟。看得出来，老八的笑容有些苦涩。方志远也点着了一根烟。倒是没想到啊，你会把海丽带过来。老八说，我了解海丽啊。就是我不带他过来，他自己也得过来。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呢，反正明航在海丽的心里挺重要。你既然知道，又干嘛这么执着呢？不是，我执着我的，他执着他的，没关系啊。反正我呢，是尽我所能了，啊，所有我能替他想到的，我都替他去做去想，到最后啊。但是没选我的话，我也不后悔了，是不是？你瞧，要不总说你轴呢。哎，怎么着，听说你跟宁静要离婚了？是，要离了。这趟回去啊，就办手续了。不是，你想好了吗？你就离呀、啊。哎，万一跟我似的，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是宁静决定的，我尊重她的意见。哎，我说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我们这帮人都，哎，老爸摇着头。现在啊，可就剩这个毛俊跟月月了。是啊，可不是吗？最近呢，我也总问自己，哎，我们这都是怎么了？ 茂城民政局，离婚登记处。方志远和周宁静坐在等候区的长椅子上，在他们的前面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又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横亘在生活中的那些问题，方志远和周宁静解决不了，也疲于解决，除了分开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决定离婚，还未前来办理手续前，这之间的短短数日，他们两个人不是没有犹豫过，尤其是方志远。 方志远在独山村参加明远葬礼的期间，曾经给远嫁东北的妹妹方青云打了电话。妹妹呢，比他还要悲观，她还在跟婆家那儿斗智斗勇呢，她顽强抵抗，拒不生二胎。她的妹妹方青云只说着婚姻无趣啊，恨自己心肠太软呢、啊、还恋着丈夫的一点点的温存呢、啊、孩子还小啊，如此种种。她说她是想离，却是不能离。等妹妹吐槽结束了，方志远才提起了自己即将要跟周宁静离婚的事情。 方青云那头愣了半晌，才说：哥，到底还是要离啊？行吧，爸妈那边你打个招呼，你放心，你打完招呼思想工作我来做，我能够说通他们的。孩子跟着嫂子那是对的，一个呢是为孩子好，再一个总要为嫂子想想啊，当妈的要是没了孩子，那不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吗？ 方志远听完了妹妹的话，自是感慨。回卯城之后，就回了一趟老家祁镇，当面跟父母汇报了离婚的事情。儿子儿媳闹离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方父老两口是有思想准备的。再看儿子，日渐憔悴，如果离婚真的能让他解脱，那就离了吧，离了也罢。加上方青云又及时的劝慰于大民，哥哥是如何出轨在先，如何不占理，即便打官司也是没有胜算的，反而弄得颜面尽失等等， 再顺着说下去，说房子还可以买，哥哥以后呢也一定会再成家的。 于大敏嘴上多有抱怨，骂骂咧咧的，却见方志远一脸颓然，想来他心里也不好受，只好强忍了。于是于大敏这一肚子心里话也只能跟女儿说，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在电话里，他一会儿指责儿子，一会儿又痛斥没有露面的儿媳。等他的气撒完了，忽然问起百城的事，方青云有些哭笑不得。妈，哥这边还没离婚呢，你。于大敏义正言辞地说，什么还没离婚呢？这不是马上就要离了吗？要是你哥真的和那个叫百城的情投意合，两个人互相喜欢，那不是挺好吗？哎，妈还听说啊，听说这百城啊，家底儿很厚啊，人也聪明漂亮，哪样不比那周宁静强啊？哼！方青云听得直摇头，难怪都说千万别把婆婆当妈。这周宁静和哥哥离婚，也就意味着于大敏和他的婆媳关系即将结束，他和方家今后唯一的交集就只剩小周子了。离别在即，这于大敏对周宁静竟无半分不舍，甚至已经在给哥哥物色新的对象了。方青云有些生气，只说，妈，那个叫百城的我又不认识，你这也太那什么了吧。嫂子这就要和哥哥分开，和咱们一家人的缘分也就尽了，您就没有一点半点舍不得他呀？哎，要说呢，这周宁静也是个好儿媳，但是他对我和你爸呀也不知怎么的，好是好，但总是哎呀生分。我呢也挑不出他的理儿，但是也没感觉到他的情分。这样的儿媳，你叫我怎么跟他亲近呢？我倒是想亲近的，他给机会了吗？方青云唯恐激怒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叮嘱于大敏放宽心，一切都会好起来。至于周宁静这边，虽不说心如死灰，却也不愿意再做无谓的挣扎。他告诉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心软，也不能够再受任何人事的影响。所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决定离婚的事周宁静谁也没有告诉，包括王秀芬和周宁海。周宁静即将和方志远离婚的事，海丽是从老八那里得知的，约周宁静出来谈了一次，见周宁静离异已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本该劝和，可是这一段时间眼见周宁静和方志远的裂痕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无法弥合，也无从调解，他海丽一个外人还能说什么呢？ 此时离婚登记处的这对夫妻静默着，等待着。周宁海呢，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进了门。他看到了方志远和周宁静，他迅速地挂断了电话，冲了过来。嗯，都想好了？那两个人没说话。周宁海继续说，要不是婶儿啊给我打电话，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啊，没办法，没办法的话跟我走。 周宁静站了起来，哎，哥，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都想好了。 方志远也站了起来，哦，宁海哥呀，你怎么来了？周宁海皱着眉，婶儿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救火的。你们决定离婚，我能理解，啊，但婶儿就不一样了，办手续之前总得跟老人家说一声吧，你们玩什么先斩后奏啊？ 哎呀，我说了。我跟我妈说过的，周宁静只是狡辩。 要不是早上发现了你们俩的这个离婚协议书，你会说吗？ 哥，我之前没说就是怕他瞎操心。周宁静递过了离婚协议书，你看，我们连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 就等着敲钢印领证了。这领了证就都自由了，挺好的。 那志远呢？你也想好了？ 周宁静指了指离婚协议书。他要没想好能签字吗？ 周宁海接了过来，看了几眼，刚才紧皱的眉头这才舒展了些。协议书上写着，房子和孩子都归周宁静，方志远按月给小周子抚养费。其实从方志远出轨到现在，这对夫妻相互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打过无数次离婚官司的周宁海对堂妹和堂妹夫的这段婚姻的结局是早有预判的，他担心的无非是堂妹今后的生活。看着协议书上方志远的签名，周宁海抬头对方志远给了一个肯定和赞许的点头。周宁海说，估计还得排会儿吧，啊，这几年呢，年底办离婚的特别多，好些在外地工作的，户口还在某城的，都赶着年底回乡的时候办手续，特别是务工的。夫妻俩呢，本来在老家日子过得挺好的，这到了一二线的城市啊，见了世面，这想法就都变了。婚姻是修行啊，修行好是福分，啊，这没修好就是福分未到啊。 哥，你说这些干嘛呀？什么福分不福分的？你一个律师，怎么还说起这些话来了？ 有感而发嘛。老八一边帮着大小米在拉卷闸门，一边说，哎，怎么说，这海丽最近几天啊都没来这个咖啡馆啊。 大米说，我还问过他呢，他说家人身体不好，要照顾家人什么的。 哟，他家人身体不好啊？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米想了想，对大米说，哎，姐，不是海丽姐的家人，是……大米赶紧白了小米一眼，小米吐了吐舌头。 哎，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你们俩这吞吞吐吐的，我就是担心海丽，我没别的意思。 小米这才说，是钱老板的妈妈病了。 钱老板？哪个钱老板呢？ 什么钱老板？是以前的钱，钱老板。旧时光以前的老板。大米说完，不无担心地看了老八一眼。到旧时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小米多少也听说了一些关于海丽、老八和民航之间的纠葛。这民航嘛，大米和小米来的时候就已经走了，之后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而老八呢，是这里的常客，平时又没少照顾姐俩，还帮了海丽不少忙。所以呢，如果要站队，大米和小米肯定是站在老八这边的。大米说，那个叫明航的，好像他妈妈生病了吧，这几天在住院，海丽姐只是帮忙照顾。八哥，你可千万别多心。大米说完又看了小米一眼，小米笑道，嘿嘿，是啊是啊，前几天海丽姐还夸你呢，说你弄的点餐系统特别好用。 刘素芝住院这个事情老八当然知道，他们几个还到医院看过她呢。明远发丧之后，众人从独山村回来，刘素芝就病倒了。赶上年底，广告公司那边很忙，又因为丧父之痛，明航的状态就一直有些让人担忧。卷帘门拉起了，老八笑着走进了门，说：“好好干活啊，今天呢，我免费给你们打工。”“ 咦，你不上班啊？”“ 我可以请假呀，啊，这海丽不在店里边，你们缺人手，没我怎么行啊？” 结果。离婚证，周宁静摊开看了一眼，便又合上，顺手塞进了包里。方志远捏着离婚证，怔怔地站着。 心内五味杂陈。周宁静伸出手说，好了，握个手吧，祝好。 方志远握住了前妻的手，是的，现在面前这个女人已经是他的前妻了。他感觉到周宁静的手心里全是汗。 不说点什么了吗？ 方志远摇了摇头，松开了他的手，转身离去了。周宁海走到了堂妹的身旁说，走吧，我送你回去。 啊，不用了。 我担心你啊。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还得回公司上班呢。 啊，现在？ 怎么了？离了婚，就连班都不上了？周宁静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 宁静，周宁海感觉到唐薇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方志远的。宁静啊，既然咱选择离婚了，是吧？咱就应该勇敢地面对他，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哼，我知道，我很好。周宁静还是嘴硬，他走出民政局，刚到门口，看到了马路对面的方志远，两个人四目相对。方志远轻轻地挥了一下手，周宁静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一辆货车驶过，等他再看的时候，方志远已经消失不见了。周宁静本该说一声再见的。 明航正往医院赶，父亲的头七还没有过，母亲刘素芝心脏病又发作了，进入医院进行了治疗。明航还没有来得及为父亲的病逝好好的悲痛一场呢，就得收拾心情为母亲的病奔忙了。到了年底，广告公司那边的事情又特别多，尽管欧一美主动提出给他放假，可前一段因为父亲他已经请了太多的假了，他实在不好意思再搞假了，要再这么下去可真的就难以服众了。这个时候明航的心里满是孤独和无助，想起在北京的时候，他每每和父母通电话，总说自己单身挺好的，也很满意他的现状，不急着找对象，结婚还很遥远。现在再看呢，如果这个时候身边有个嘘寒问暖的，有个能帮把手的，他也不至于手足无措到这步田地啊。幸好还有海丽。尽管海丽每次到医院照顾刘素芝，都故意和明航错开，避免和他见面，可是他早已从刘素芝那儿得知了海丽做的一切，护工能做的，他总担心人家做不好；护工不愿做的，他总是撸起袖子自告奋勇，更别提他每天亲手做的各种炖汤了。 明航的母亲刘素芝，没少给明航敲边鼓。哎，明航啊，海丽这姑娘真的不错。妈早就跟你说过了，离婚呐没什么，这都什么年代了，妈不是那种老顽固。 哎，我知道。明航不想刺激刘素芝，便只是打着哈哈哈。 刘素芝看到明航这样，笃定了这两个年轻人对彼此是有好感的，更下了决心，等他出院第一件事就是撮合这两个人，要海丽当他的儿媳妇。周宁静和方志远离婚这一天正是腊月28，从相识相恋结婚直到今天整整15年。等回到办公室，周宁静已经没有了在离婚登记处时的洒脱，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靠在椅子上坐着深呼吸。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婚姻已经没了，接下来 他周宁静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想。学区房还是要买，大不了卖掉现在这套房子。单亲妈妈又怎么样？潘瑜不也是单亲妈妈吗？而且人家潘瑜的处境比自己差，既没人给他带孩子，事业又刚刚起步，至今还住在杂乱不堪的出租房内。比起人家潘瑜，周宁静至少有王秀芬帮着他带孩子，自己有一套房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不犯错，他肯上进，不出三五年，他周宁静还会升职的。以他的能力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如果可以，周宁静还是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想到这儿，周宁静强迫自己振奋起来，喝下了一杯浓咖啡。正在这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周宁静朗声道，他不想让别人查出自己的软弱。 宁静，说话的是麦克。麦克笑了笑说，哎呀，还用功呢，这都过年了，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啊，今年春节我值班。 哦，要我说啊，你还是回家陪陪孩子吧。 周宁静心头莫名的一热。 小猫跟我说了，说你今天去办了手续。 哎呀，这小王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啊，我刚才办完手续，在茶水间遇到小王，顺嘴提了这事儿。 他有点担心你啊。 我挺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照常来上班了吗？ 听我的，春节带上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女儿出去玩一圈。 算了吧，最近工作挺多的，再说呢，你明天就回北京过年了，我要是再走了，这一大摊子的事儿谁来负责呀？ 我不回家了。 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明天开始到正月初十，你有整整12天的假期，现在啊，赶紧想想到哪儿去玩吧。 麦克，周宁静的眼圈都红了。根据公司的规定，春节期间每个部门都需要安排一个负责人值班。麦克不回家，就意味着他把休假的机会让给了周宁静。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是一